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红鸾愣了半晌，这才反应过来，展昭是让自己打伞，下意识握紧手中油伞，只是点头。见展昭走远，忍不住出声道：“ 展大人。” 展昭停下步子，就见红鸾急步过来，咬了咬嘴唇，低声道：“ 展大人，如果可能的话，不要再跟西华留起冲突，开封府绝讨不了好处的。” 红鸾姑娘，你的意思是？ 红鸾向周遭看了一看，现出局促之色来，压低声音：“ 我也不好多说，温姑公子他……总之，展大人，你小心便是。” 说完，也不待展昭回答，快步向巷中去了。展昭思忖了片刻，本待原路返回开封府，走了一两步，忽地折返向西。算起来也该去端木草庐看看了。当初端木翠前往鲁地寻找易牙留下的锅，临走时说：“ 展昭，帮我看着点家，没事过来看看。” 这是端木翠嘱托过的。温姑尾鱼卧房的灯还亮着，红鸾的心没来由的一沉，犹豫了一回，悄无声息地退向后院。就快跨过月亮门时，身后忽然响起了低沉的声音：“ 怎么，就这么怕我吗？” 红鸾僵在当地，良久才缓缓回过头来。温姑尾鱼正站在卧房门口，远远地看着他。卧房的烛光晕着微黄，将温姑尾鱼全身镀上了一层柔和的莹润。 门主。我以为这么晚了，门主已经睡了。 是吗？ 温姑尾鱼面无表情，转身退回卧房，门却没有关上。烛光下，温姑尾鱼用丝帛细细擦拭交尾琴，案上供着的檀香余烟袅袅，醇香满室。红鸾立于门侧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良久，温姑尾鱼抬起头来，向红鸾道：“ 过来，之前教你的那首竹溪曲弹与我听。”“ 我弹得不熟。”“ 那便多弹几次好了。” 琴音起，仙指拨珠弦。其实这首曲子红鸾早已弹得很熟，明月竹林，溪水潺潺，清音弦上起，悠然望古今。温姑尾鱼微微合目，似乎已经沉醉于曲中。烛光下，温姑尾鱼俊美却略显苍白的脸庞之上，现出难得一见的柔和来。也只有在他闭上眼睛的时候，会给人以这种错觉。红鸾很怕看到温姑尾鱼的眼神，深邃却不宁静，底处涌着数不尽的暗流与阴质，不像展昭。是了，展昭。红鸾忽然恍惚起来，展昭的眼睛永远是那么澄澈而清亮，就算是在这样凄风冷雨的夜里，他也是那样的温暖，只消看你一眼，心中的河冰都会消融。手上一颤，琴音已乱。温姑尾鱼默地睁开眼睛，目光中尽是森冷之意，周身渐渐泛起寒意，似乎直刺骨髓。红鸾的脑中一片空白，恍惚中，温姑尾鱼的手已经抚摸上他的发，顺着他的面庞直至脖颈。“ 你在想什么？”“ 没有。 温姑尾鱼微微一笑，手上忽的用力已将红鸾整个带至怀中。红鸾的心几乎都要跳出来，瑟缩着却又不敢挣扎。 温姑尾鱼慢慢凑近红鸾的耳边，低声耳语道： 我要你明白，你只是一个精怪，瀛州不会在意精怪的生死。端木翠玉使的精怪全部被我打散了魂魄，你若想灰飞烟灭， 上仙这么做，若被瀛州知道， 他们怎么会知道？你想去报信吗？ 没有， 我不敢。 不敢就最好了，最好也不要三心二意。 我明白。 你明白？ 温姑尾鱼机巧一笑，伸手勾起红鸾的下巴。 你明白什么呀？ 我不会违逆门主的意思，门主要我做什么我便做什么。 要你做什么你便做什么，我说什么你便做什么。 是。 不会违抗？ 不会。 温姑尾鱼讳莫如深的一笑，手指滑入红鸾衣衫之内。 若我要你陪我呢？ 要我做什么我便做什么。 温姑尾鱼的眼底露出悲哀的神色来，慢慢站起身道： 你跟了端木翠这么久，竟连他一分性子都没有学到。 低头看着红鸾，眼中忽然现出煞气，抬起脚来重重踢向红鸾的心窝。红鸾尚未回过神来，只觉心口剧痛，整个人飞将出去，重重撞在墙壁之上，又滚落地下，一时间四肢百骸，剧痛难当。勉力抬头时，眼前模糊一片，看不清温姑尾鱼的面目，就听他冷冷道： 你只不过是一个下贱的精怪，你有什么资格来伺候我？ 影影绰绰中，红鸾看到温姑尾鱼重又在案前坐下，食指轻拂，一曲竹溪曲宛若行云流水，以礼跃然弦上。其实这首曲子红鸾早已弹得很熟，因为端木翠曾经教过他弹。温姑尾鱼自然是弹得很好的，只是还不及端木翠。刚过端木桥，篱笆门已然自行滋呀一声开了。展昭在门前立了许久，端木草庐内漆黑一片，那些个灯烛食物怕是都已睡了，还是莫要惊动他们的好。端木草庐废弃之后，曾有流浪汉夜半入宿，上半夜还好，睡到下半夜时，忽听嘈杂声大震，睁眼看时，险些吓得半死，连滚带爬逃出端木草庐。事后说起，仍是惊魂未定。 哎呀，你是不见当时情景啊，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亮满了灯火，有个豁了口的青花瓷碗领口，带着一对碟碗在后面撵我，这灶房里不知怎的飞出一把刀来，追着我就砍。哎呦，若不是我逃得快啊，我这条小命就要赔在那儿了。 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从此无人敢犯端木草庐。展昭微笑，心中又止不住酸楚，正想悄然离开，忽地发现不高的院墙之上，青花碗抱膝睡得正酣，也不知他在那儿睡了多久，一定很久了，因为碗里的雨水都几乎满溢了出来。 小青花，怎么睡着了？ 展昭伸手推了推青花碗。青花瓷碗老大不情愿地哼了一声，翻了个身继续睡，让人止不住想为他扶额叹气。翻身也要考虑自己的体型不是，于是我们的小青花便咕噜噜翻下了院墙，亏得展昭眼疾手快将他接住了。青花瓷碗吃此一下终于清醒了，揉了揉眼睛，看清楚面前的是展昭，掩饰不住一脸的失望之色。 怎么是你啊？ 展昭将小青花放回院墙之上， 不是我，你以为是谁啊？ 我以为是我家主子。 小青花站在院墙之上，一手搭在眼前，伸长脖子看向远处，而后悻悻坐回原地。展昭竟不知该说些什么，良久道： 今天怎么想起你家主子了？ 我每天都在这里的，你不知道罢了。我可不像你，没事才想起来。 你跟你家主子一样，不抢白我两句心里就不开心。 展昭的唇角绽出微笑来，只是很快便又消失下去。 小青花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主子永远都…… 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！ 小青花似乎被踩了尾巴一般跳了起来，双手紧紧捂住耳朵。 我不想跟你说话，我不想听你说话。 展昭沉默好久，小青花方才安静下来，气哼哼地瞪着展昭。 小青花，我只希望你过得开心一些，这日子总是要继续的。 我不想跟你说话，你们要继续自己的日子，你们就把我的主子忘记好了，我是要记得的，我是要继续等下去的。就算我将来死了，我也是个忠烈之丸，我会名垂青史，名垂晚的青史。 细花流水去流沙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千魂连梳妆，留指魂醉云无常阳。